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起来啊，怎么了？ 哈， 你稍微带点劲儿好不好？怎么大早上起来没吃饭吗？ 不是，我在跟刚才那首歌曲的节奏嘛，对不对？ 啊，那里面就还挺亢奋的呀。嘿， 好，嗯，这样的感觉， 哦，好了， 早起练声的感觉。 嗯， 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哎，这歌里面的一声嘿哈，感觉好像是要带大家出来做广播体操的节奏啊， 有点那意思啊。 醒了，嗯， 哎，是的啊，刚才呢，我那两声嘿哈确实没有达到标准， 嗯， 就是刚才呢，我是从肚子里出来的，应该从横膈膜开始发起，嗯， 横膈膜来了，横膈膜不长在肚子里吗？ 好，嘿。好， 撒哈拉暴雨说，一听到这歌吓得我赶紧把手机放下来了。没错，这就是来自马赛克乐队的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北京时间的7:06，今天的早安到零清醒歌曲来叫醒大家的耳朵。 嗯， 这里是欢乐宁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上起来呀，就是忍不住的想哼歌，哼的就是维里安的好天气。 嗯， 这样的好天气怎么能没有你，怎么能不跟大家赶快分享一下。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昨天我说到的这个气象的内容果然有效，哎，这两天呢就感觉最高温度呢是一天降一度。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南郊观音台的气温呢是19.5度。今天白天的蓝天和白云相伴，局部地区的弱降雨只是小插曲，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午后呢紫外线比较强烈，还有点偏热，而夜间呢气温下降是非常的快，最低气温呢在19度上下，早晚的凉爽舒适，适宜开展户外运动。具体的天气预报呢，请静宇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白天是多云天气，北部和西部还是会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8度，最小相对湿度是40%。 嗯，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我开车的过程就是，如果说哎我不开窗的话，那我可能需要开空调，因为车里有点闷。 嗯， 但当你把车窗打开的那一瞬间，哇，凉爽的，算秋风吧，现在， 嗯， 已经处暑节气过去了啊，就是那种凉凉的小风吹着你，然后再看着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能见度也非常好，真是非常舒适的天气。 我则不一样啊，我骑着我的电动小摩托呢，我现在觉得我现在 有点冻得瑟瑟发抖， 准备开始把长裤穿起来了啊。但是我觉得 这么快， 但是我觉得让我这种很倔强的认为这个现在自己还不够老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什么长裤啊秋裤啊要退后再穿， 还不够老。昨天早上音乐秀的节目回听一下好不好， 郭某鹏是吧？ 不，00后的一些特点 还好， 还有他们的一些音乐， 昨天展现出的是你们这些努力学习的90后的特质。我们80后早已经过了这波了，好吧？ 但还有朋友在不断的发送歌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还有穆洛跟我们说：“哎，我觉得昨天歌单特别好，很喜欢啊，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了解他们的方式啊。”今天依然是有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话题。那在这之前，先来关注一下签到排行榜前10名。第一名是港岛舅舅 XX， 第二名信仰爱情，第三名飞鸟，第四名 ZGC， 第四名是周娟。 嗯，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啊，第6名是厚德载物。第7名张胖胖，第8名晨晨，第9名八月未央，以及第10名文文。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恭喜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情感话题。 尊敬的各位早安音乐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佐。嗯，今天的话题有些许伤感，但是却充满了很多回忆。让今天的上班路在充满欢声笑语的同时，也把那些年你为喜欢的人做过的那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分享给你喜欢的那个他或他。当然，如果身边的那个他不是当时的那个他的话，一定要记得匿名发送，否则早安音乐秀不负任何相关责任，请大家各自安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那些年你为喜欢过的人做过的那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 大佐这个提醒非常到位啊。 嗯， 这个但是我们俩要提醒一下大家，请把匿名这方面的事儿呢写在前面。 前说 我们每次听念完留言最后来句以上请匿名啊。 但是大佐今天这段萨克斯配的，我的天哪啊，哦！ 这是啥？ 这我只知道这是萨克斯名曲。 Kenny G 的《回家》 哦，好吧。但是你看这波 BGM 的回忆杀啊，给大家带到了这种非常深情款款的感觉当中。 嗯，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来追忆一下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从来都不知道的事。 嗯， 哇，感觉是一个感动自己的话题。 我估计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应该有很多朋友， 嗯， 要跟大家来聊聊他们之间的故事。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烂梗，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来自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学会飞行，夜空洒满了星星，但几颗会落地。我飞行，带你坠落之际，很靠近，还听见呼吸。对不起，我却没捉紧你。 早音乐秀可以偷听到大家的心声。刚刚说完这个话题以后，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刚刚听到这个话题，脑海当中想到的就是应该放一首你不知道的事，没想到立马前奏就起来了。 是，那这个歌曲呢确实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意境，但我们今天呢更关注的是你当时做了什么事情，好不好？ 今天需要匿名的朋友太多了啊。先来分享几个不用匿名的吧。帕丁顿熊说，相信很多男士都跟我一样吧，上学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就偷偷把她自行车的气门芯给拔了。然后呢， 只有你这样吧。 哎，听完，假装雷锋骑车带她回家。哎，是不是要帮忙啊？ 啊，这个怎么没有 这个套路， 没有早点认识你哈、啊。 你现在认识你也不能这样好吧。 我确实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没有这种想法了哈，就是好像默默的跟在旁边，要不要一起走一下，然后呢你要对方往往说不需要 啊，对，就说要不要带你回家，不用了 不用了啊， 我自己走回去，我坐公交车回去，这就很尴尬啊。 对， 但还有需要匿名的朋友，哎，真的发过来这个还蛮感动的。他说前段时间因为要找一个文件，然后我就回家翻了我的书柜，找到了好多曾经收藏起来的东西，看到了一个就是高考倒计时的日历，我突然想不起来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日历撕下来，一查日历，原来这一天是他18岁的生日。我那天第一个冲到了教室，赶在其他同学之前撕下了这一页，一直保留到现在。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喜欢他 啊。听起来感觉真的是青春纯美的故事， 嗯， 让我今天真的，哎，这是真的我的一个朋友啊。我们当时呢上高一， 真的你的朋友吗？ 啊，你听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因为他当时呢，他当时和另外外校的一个女生相爱了，然后呢，他自己呢当时就说，就是想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他就天天在那儿吭哧吭哧的叠千纸鹤，你知道吗？ 嗯嗯嗯。 后来全班同学知道以后呢，就觉得你要叠多少只呢？他说要叠1001只， 也这么多吗？ 然后我们全班同学就说那太多了，我们全班同学一起帮你叠吧。 哇！ 后来我们真的是上自习课的时候，全班同学就以平均每个自习课1人5只的速度帮他叠了大概1周左右吧。后来他让那个女生来学校的时候，全班同学冲出来把那一兜子1001只千纸鹤送给了他，你知道吧？ 但这不算是对方不知道的事情吧？ 对方是不知，对方知道要来学校，不知道有千纸鹤要收，更不知道有一麻袋千纸鹤要收啊！ 不是，你这个算是惊喜，不算是默默为他做过的， 啊，默默为 他知道的事情 啊。今天还得默默， 啊， 是吧？ 是的 啊，那就 我 们是默默的。 刚刚月娘小哥哥这个朋友的想法啊，还有他的这些做法不值得提倡。首先，高中的时候认真学习；其次，不要让全班同学在自习课的时候给你叠千纸鹤啊。 那个你刚才说那也不值得学习，还撕班里日历呢？ 就班里日历每天都需要撕啊，就过一天撕一张啊。 班里为啥有个日历啊？好奇怪， 就提醒你马上要高考了。你们班里没有吗？ 哦，那就是合法撕日历是吧？ 这撕日历还非法撕日历吗？这大早上的给我整害怕了有一点。 对啊，这个我们再看其他人啊。你这么一说呢，好，那我们这个不值得提倡，以后不敢说这种事儿了啊。来看看一念执着，他说爱而不得呢，只想在今后每一天默默地祈祷他幸福快乐，那这就感觉是一种心境了哈。 啊，是。还有像宋彦君说，电视和电台上给他点歌算吗？你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只是说想要给他点一首歌的话，那这当然就算了。 对，这个今天我觉得今天这期话题呢，对于小耳朵们来说是瑟瑟发抖。先看看他这个匿名，有没有放在前面哈？ 对对对， 另外，张玉林说呢，为他弹过肖邦的降 B 小调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啊， 你这感觉是周杰伦干的事情啊啊！ 还有杨二说，为他偷偷买了他喜欢的相册，看到他收到以后惊讶并且喜欢的表情，特别的有成就感。 嗯，是。撒哈拉暴雨呢，对大佐的配乐呢产生了强烈的质疑，说你配乐再一次说明你有一颗80后的善良的心。 但大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追忆到自己当时的青春，反而想象到了商场关门的时刻。 嗯， 总觉得说赶快收拾东西准备走了。 我们 这才刚上班啊。 我们的青春很难跟 Kenny G 的萨克斯风连在一起吧？就是有萨克斯风也很难是 Kenny G 的这一段吧？你想想啊。 你问问大佐啊。但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不知道的事情？可能是一份没有送出手的礼物，也可能是自己默默写的很多封没有寄出来的信啊。但这记录了一个时期的自己，满怀期待的自己，饱含深情的自己，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Selena Gomez，《Lose You to Love Me》。 You promised the world and I fell for it. I put you first and you adored it. Set fires to my forest and you let it burn. Sang off key in my chorus, 'cause it wasn't yours. I saw the signs and I ignored it. Rose colored glasses are distorted. Set fire to my purpose.And I let it burn. You got off in the hurting when it wasn't yours. Yeah. We'd always go into it blindly. I needed to lose you to find me. This dance that was killing me softly. I needed to hate you to love me. Yeah.To love you, I needed to lose you to love you. You'll turn me down and I'll show in. And two moons you replace us. Like it was easy, made me think I deserved it. In the thick of healing, yeah, yeah. We'd always go into it blindly. I needed to lose you to find me. This dancer was killing me softly. I needed to hate you to love me, yeah. To love, love, yeah. To love, love, yeah. To love, yeah. I needed to lose you to love me, yeah. To love, love, yeah. To love, love, yeah. To love, yeah. I needed to lose you to love me. You promised the world and I fell for it. I put you first and you adored it. Set fires to my forest and you let it burn. Sang off key in my chorus. 好伤心的一首情歌啊，勾起了我无数的回忆， 勾起了你那个苦情歌单。 对，今天还可以再做一期苦情歌单的更新，苦情歌单 2.0 版本、 这个是应该算是那个叫什么痴恋歌单。 嗯， 就是苦情歌单可能还在有点苦在里面，这个呢感觉就是默默的付出不求回报的样子啊。 哎，今天来问问大家，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情？ 嗯， 就是我有一段特别尴尬的经历，是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男生就跟我说，哎，还蛮喜欢你的，我们可以试着交往看看。我就也蛮喜欢他的，然后我们两个就、 还好，我以为后面有什么反转啊。 当时特别好玩的是，我们两个虽然就真的是不熟，就是因为他是我大学同学的高中同学，所以就是一个特别突然的机会认识了以后，也之前没有任何的接触，可能就见了第二天吧，然后就特别冲动的决定说啊，那就可能两个人交朋友啊，试试看啊这样的。然后我在想说，哎，那我交了一个男朋友，我还蛮喜欢他的，那我给他准备一份礼物吧。然后我就特别，你知道现在想想这个礼物，就觉得说我当时脑子是怎么想的，我去买了一个十字绣。 嗯， 就现在再想想说，怎么会有男生喜欢十字绣这种东西 呢？也看你绣的是什么啊。 是一个毛巾，就是毛巾的上面是一个十字绣，然后绣了两个天使娃娃吧，就纯粹是小女生会喜欢的这种东西。就好玩的意思是，我们两个大概交往到第四五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有点不合适，要么我们做回朋友吧。 就是因为十字绣吗？ 没有，他不知道我在绣十字绣。我只不过觉得我应该准备一个礼物给他。就我那十字绣只绣了一半，然后我们两个就其实就又做回朋友关系了。 那后来 然后这个东西就变成好尴尬，我就还是把它给绣完了。对，然后那份礼物我一直珍藏着，到现在还放在我家里。所以这是我为他做过的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他应该不知道我给他做过一个，要我准备一份礼物，就还没有送出去，我们两个就分手了。 但我觉得你这份礼物就是做了一半，一开始是感觉是一份那个就是送给他的礼物，精心的哈，后来就感觉变成了自己的警示横言，以后再也不能给。 就提醒自己说，起码要交往一个月以上再准备送礼物，不要一开始就准备，而且准备的这个过程尽量短一点，不要搞个十字绣。你知道最后那个十字绣，因为也没有什么压力了，觉得也没有要送的人了，也没有觉得什么固定的日子要送出去，就大概拖拖拉拉了一年才给他绣完 啊。最重点的是拖拉这件事情不可以有哈。好的，你说完了以后呢，我再说一件我的身边的朋友的事情哈。 嗯， 当时有一朋友在那个， 你的朋友吗？ 啊，对的，是朋友，因为他在考研嘛，对吧？然后呢，当时呢就觉得他凄风苦雨，每天特别辛苦。后来他有段时间呢，就突然发现他自己每天早晨固定去考研教室的座位当中呢，就有一袋牛奶和一个早餐，然后持续了两个月之久。他一开始以为是我们班哪个男生顺便给他带的，后来发现好像也没有哪个男生跟他就关系如此之好。后来有一天他专门起了个大早过去，发现有一个女生在给他往里面塞东西。然后那个女生说，我每天看你在那边特别 认 真的学习，我就很钦佩你这种精神。后来他俩就在一起了，现在变成两口子，你知道吗？ 哇，好浪漫的故事啊。对，但是听完了之后我突然觉得就是 送早餐比十字绣好一些。 对，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早上我们要吃一份非常健康营养且有新意的早餐。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小浩要教大家制作玉米香蕉软饼，准备的食材呢很简单，一根香蕉，一些牛奶，还有玉米粉、糯米粉、面粉、植物油就可以了。首先把香蕉去皮儿以后切成片，香蕉呢可以选这种比较熟透的，这样甜度很高，口感也很好，做出来的软饼味道才会更好。同样的南瓜、地瓜、紫薯这些食材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来操作，但前提呢需要把南瓜、地瓜还有紫薯蒸熟以后再进行后续的操作。我们把香蕉和牛奶放到料理机里面打成细腻的香蕉奶昔，这样的香蕉奶昔也可以作为早餐的饮品直接去饮用，口感非常细腻，香甜可口，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那么把打好的香蕉奶昔倒到碗里面，放入一勺

你的歌。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带来了一份超级营养健康又香甜的玉米香蕉软饼音乐早餐的早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现在是听不得任何早餐的名字的郭鹏， 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吗？ 哎呀，这个今天这个东西我感觉再搭配一杯牛奶，哎呦绝了啊。 嗯，今天呢大家如果想要学习这份早餐，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详细的食谱了。 嗯， 回家以后有时间的时候，或者趁着周末，可以给家人尝试着做一下。 对， 那同时呢，音乐早餐也继续接受大家的投稿，具体的投稿方式呢直接发送早餐，我们会详细的步骤，简单来讲就是把您早餐的图片还有简单的文字发给我们就可以了。 对， 后期全部都是我们工作人员来做的。 哈哈，今天呢我觉得这个音乐早餐特别适合送给这些默默付出爱意的人们。 嗯， 对不对哈。 嗯，比如说有需要匿名的，他说当时我特别喜欢午夜坐在飘窗上看星星，跟他们聊起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个他，对着流星许愿，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个照顾他的女孩，现在他已经家庭美满儿女双全了，我也有自己幸福的生活。 嗯， 我觉得每份付出真心的爱都值得被铭记，哪怕或许有些人从来就没有说出口。 哎呦，飘的云的这段呢我觉得说的真挺对的。 匿名，哎呀你这个人，这都是 PD 的锅，好甩给他啊。 哎，我想跟你聊聊探讨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我忽然想起了，这次不是我朋友了，我匿名做过的非常非常优秀的事情。 这是你自己了？ 这次真的是我自己，因为从小是一个天文爱好者嘛，然后当时呢就说我能不能够找个机会也去对着流星许个愿呢？虽然我看来流星是一种天文现象哈。 嗯， 后来有天我说 流星是一种天文现象，行了，这肯定铁定是你没跑了 啊。嗯，你听我说啊，接下来呢，后来呢我就大半夜的去学校约了两个哥们儿，我说咱们今天有英仙座还有狮子座流星雨，咱们去看一下吧。 嗯， 好的。后来呢我们翻墙进了学校以后呢，你知道在秋天的午夜瑟瑟发抖冻着，然后呢就数了半天天上哪有流星，就冻得已经就是两眼昏花看不清楚，以后吧你看哪个星星都像是流星。 就那天晚上感觉看了很多的流星。 对，然后呢第二天呢，然后而且呢看完以后你才发现流星雨从来没有你想象当中那样嗖嗖嗖嗖的划过。 对对对，不会， 那基本就是几分钟突然出来一颗啊。 对，然后你如果没有一直盯着或者眨巴一下眼睛干别的事儿，可能它一下就消失掉了。 或者像我刚才当时比较眩晕，就是看哪颗都像流星，真正那颗流星可能也看不见了哈。 下次可以尝试在自家阳台看，不一定非要翻墙去学校看，翻墙不鼓励啊。 你今天你是教导处主任化身吗？ 今天就是 PD。就是不正常行为，然后都拿出来批判一下。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就不说我当时我怎么默默付出的事情，没有一项是合格的呀。啊， 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继续跟我们分享。早安音乐很秀继续来为大家介绍一部科幻动作喜剧《失控玩家》。8月27号，也就是这周五将会正式上映了。 对，说完我刚才那些失控的事情呢以后呢，我忽然觉得这部影片应该跟我非常有共鸣哈。《失控玩家》当中呢，死侍瑞安·雷诺兹所饰演的银行出纳本来是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却意外地发现自己是电子游戏当中的 NPC。于是呢他决定摆脱游戏模式的控制，改写自己的故事，成为游戏世界的盖世英雄啊。 怎么听着有点楚门的世界的感觉啊。 嗯， 但我突然觉得做一个游戏当中的 NPC 也蛮好的，因为上次我去做了玩了一个密室，就是号称是京城恐怖密室天花板之一，我里面的那个 NPC 超厉害，就一个人分饰五个角色，哇，就演技超厉害。 嗯， 我突然觉得如果我有那样演技的话，我也想去做一个 NPC。 我觉得你明天可以出去话题，就是自己是如何虐待自己的。 自己想去做 NPC。 你这么害怕恐怖的人去玩那个恐怖的天花板啊。哦，对，你后来跟我说了， 对， 你大概玩了 一半之后我 就开始退出了啊。 就是我当时真的想到花了那么多的钱真的不应该退出，但实在是自己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不行了啊。 是啊， 但这个影片呢这次是没有恐怖的戏份的，而还有很多的游戏的一些设置。 嗯， 也被视为是今年不容错过的好莱坞巨制之一。 对， 那这一次呢充满着游戏彩蛋的游戏的礼物适合各个年龄的观众去观看。 哎， 失控玩家可以关注一下，本周五正式上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野蛮游戏。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想 实现，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提高警觉，快张大你的双眼。伪善的脸你要冷冻的分辨，越是危险颜色越是鲜艳。管他的钱可能会不会放电的烟常常会漏电。 别玩游戏了， 没人被赦免。 别玩游戏 No， 野蛮游戏 那应该看看眼科了，老虎跟老鼠都分不清楚、 啊、嗯，哎，但你提到野蛮游戏这张专辑突然又让我想到了一个我的一个朋友啊为自己喜欢的人 无中生有、啊、 他不知道的是，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去学校门口的音像店去抢着去买 CD 嘛，然后就每一批来的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这一波可能只来20张周杰伦的专辑、 嗯、 当时我记得是七里香卖的特别火，然后我们有一位女同学就真的是抢到了之后，但她知道我们同班的另外一个男生可能会比较喜欢这张专辑， 嗯， 然后呢他就跟他说我妈妈不让我带这种东西回家，你能帮我保存着吗？ 哇、哦、这个女生也太成熟 了 吧， 是不是？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能够体贴人的心，我身边怎么没有这种女同学，这种女同学来一打好不好哈？ 这种女同学和这种女同鞋可能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差不多了， 女同鞋你感觉要凑一双的样子。还有看到我们的朋友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大家给我们的这些回复都好感动人啊。 嗯， 然后 GG 说，我跟男朋友2017年分手以后呢，我在他的微博私信留言到了现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是用微博写爱情日记的，我知道分开之后他就不用微博了、嗯、但是我还是持续的去写一些留言，当然了留言都是石沉大海，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嗯，他永远不知道的事情。 嗯，哎呀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哎呦大家我觉得 真心的单方面的付出，真的是这样一种感受哈。 嗯， 圣黑猫萨玛说，为了能看到他，不顾周围朋友的劝阻和反对，我执意的充了 B 站大会员，哪怕被人叫做死肥宅，我也在所不惜。然后放了一张这个动漫女生的动图，他果然是一个二次元少年哈。 看到了，那昨天的话题是不是特别有这种代入感啊？还有像你为喜欢的人做过他不知道的事情，他说当时呢，我们班有一个女生，我用一个月不吃早饭的零用钱买了张信哲的《等待》这张专辑，准备去告白。我躲在了他家楼下的角落，等到傍晚呢，结果看到他跟另外一个人甜蜜的回来了，我的心情就特别像阿杜的某一首歌曲，我躲在车底，就应该不在车里。 对， 是这么唱的吗？ 他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啊，那就没错呀。 是是是， 对，他说这就是现在为啥我们家有两盘《等待》这张专辑的故事，等待了个寂寞的故事。 我要是你，我就送一张出去，你知道吧？就不要让这种不好的回忆一直留在我的身心当中，有点备受摧残的感觉啊！哈， 但也没关系了。我觉得像好多的这种你没有告诉对方的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事情，其实更多的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意义和纪念。 哎，我觉得孙晓文这儿啊，你昨天不是说现在的小学生就是，或者是现在大家零五后，互相用首字母来缩写来代替嘛， 对 吧？ 对对 对。我忽然想到，这不是他们的发明。我那天找到我的一份日记本。我自己看了半天日记，我根本看不懂我在写的是什么。我当时上面写的呢，这个 YB 最近呢，他觉得 ZC 这个人不错。我说谁呀、啊？这是？就我当年，我自己当年可能怕日记本被大人发现，于是编了很多名字。然后其中 现在发现自己连同班同学的名字都不记得 了。然后呢，自己上面写的，哎呦，我觉得谁谁好好看啊，就是也是 ZQC 好好看，ZQC 又是谁？而且当时呢，我怕自己就是我怕，比如说是拼音的首字母，也让人很容易猜出来嘛。 嗯， 我会好像比如说鲸鱼的话，我会把鲸翻译成一个英文， 啊， 鱼翻译成一个英文，我再把首字母再提取出来。 你这是摩斯密码吗？你搞得这么复杂。 于是我现在根本看不懂我当时在写什么，这也算是默默的付出的一件事情。 默默，你这应该是默默折磨自己的一件事情吧？八月未央说，我想为他织一条围巾，满怀欣喜的织完围巾，把思念和牵挂都织进去了，然后倔强的挂在了他们家门口的大树上。 嗯， 就后来他有没有拿到什么的，就这个故事的后续就不知道了 啊。我觉得其实影片拍到这里就可以了。 嗯， 你要把后面拍出来呢，感觉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较琐碎和家常的故事啊。 今天跟大家聊到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感觉其实暗恋或者单恋是一件蛮苦涩的事情，但是隔了很多年再回头想起的时候，其实要感谢那段时间感情充沛的自己，然后也要感谢那个时候勇于付出的自己。可能越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为对方付出或者说为别人付出变得没有那么的容易了，也比较难感受到感情之间的甜蜜。 特别好，期待你后面的上升啊。 郭靖知道 他让你不知所措，他一举一动你不停地对我说，我微笑倾听你说，我却越听越心痛，怎么你说的不是我？他比我多了什么，让你愿意耐心等候我？我想知道他让你痴心是什么？我想知道他让你疯狂为什么？我知道做的和他没有不同，但是我心中逗留，我想知道他哪里比我好很多，在你心中他和我有什么不同？我知道我比他付出的还多，可是我心被牵着走，他不经意的走过，你就把我给冷落，嫉妒把我给吞没。他比我多了什么，让你愿意耐心等候我？我想知道他让你痴心是什么？我想知道。让你 来自郭靖的《知道》，其实在歌词当中，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也听到了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歌词不断重复的唱的，我知道我比他好很多，我知道我比他付出了很多，但为什么在你心里的人不是我？ 哎呦，好伤感啊！ 怎么样， 听的 苦情歌单2.0版本？ 对啊，但你今天说的话题不是很苦情啊，怎么最后就引到这么一个方向？而且我刚才，你知道，你刚才做那段上升的时候，我台表看了一下，才7:48 就开始上升了， 结束，就是今天的马拉松还没有过半，我们就开始上升了。 没关系，以后的节目风格就是随时随地上升，想什么时候上升就上升。没有上升了，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些感悟。比如说像 PD 提到说他自己还会有日记，而回头看自己日记上的那些缩写，到现在可能都不太记得到底谁是谁了。就我小的时候也会写日记，然后你知道我初中的小学的日记在我初中的时候撕掉了，初中在高中的时候撕掉了。 你是这么敏感一个女孩吗？为什么？哎， 就是我每隔几年再回头去看，就觉得当时的自己好 傻 呀！我不想被任何人发现这些东西， 啊、 就我就赶快咔咔咔撕掉了。但后来再回头想起来，就是当时可能有漏网之鱼，就有一部分没有撕掉的。然后现在再回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当时自己好可爱。 所以你现在还会撕掉吗？ 有点后悔， 对啊， 对，就隔的可能你隔3年看、隔5年看和隔10年、15年再回去看、是感觉不一样的。 那我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日记本啊，就是由于上面有很多缩写嘛，我就给我朋友传阅着看了一下，因为他们也看不懂。然后呢，他们看完以后，我说怎么样，写的怎么样？我朋友就回了一个字说：“绝！你这个日记啊，根本不像是日记。”我说为什么？日记还能给人看的？我说哦，对，也是啊， 是这个样子啊。今天跟大家聊到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不知道的事，依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终于要聊到这部剧了。最近呢，电视剧《扫黑风暴》呢是超级火热哈。 我最近发现了，我叫我的朋友都叫不出来了。 为什么？ 比如晚上的时候，我说一起出来吃个饭吧，不，正在看《扫黑风暴》。 一起出来逛个街吧，再看《扫黑风暴》。 那这部剧呢，遭遇盗版的新闻也冲上了热搜，非法传播当然是不可取的。不过呢，也从侧面印证了这部剧强大的市场活力。那么所有的剧情素材都取自于真实案件，其实也是这部剧引起了这么大社会反响和共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对，这些真真实实发生在现在社会当中的悬案呢，也是通过了戏剧化的表现，让整个剧的节奏呢是非常快，而且反转强，让观众也很有代入感。迄今为止，他们的累计播放量已经超过了21亿次。霸榜网播的热度榜一已经是很长时间了，是同期其他剧目完全不可以比较的。 对，你看一下周围的人目前在讨论什么话题啊？包括像你看这个各大门户网站的一些推送，其实就可以看出这部剧的热度了。 但是在我们早秀。讨论最多的就是你前两天跟我说的杨洋那个剧，你老说那个剧，对不对？ 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刚刚讲了，它全部都是取自真实案件改编的，反映社会现实的一些发人深省的剧目。那个就是很累的生活结束的 甜宠小女生 甜宠剧，对吧？所以你看他们请唱 OST 的阵容也会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盖周岩为电视剧《扫黑风暴》演唱的插曲《理想》。 理想， 理想， 可以飞翔， 可以飞翔， 思想， 思想， 指明方向，空想， 空想， 左思右想，梦里寻找追，旁人的言语让我无所谓，真相被埋葬谁能够体会，证明的道路被我们打碎，拨开预想的是艳阳天，看不清人性的每一面，是谁又升起了烈焰，挡住了这世界没刷野， 害怕情绪上升你却脱了甲，别让孩子听见内心的挣扎，努力沉默便是暂时的黑网，别再想别迷茫，

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聋了，不哭了，不笑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去难歌。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聋了，不哭了，不笑了，不等了，此时此刻不得不去关注快乐，不哭了，不笑了，不等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8，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刚刚手滑了的静瑜， 手滑了， 没想到吧，手滑除了点赞还可以播错。 我是刚才被他手滑了。莫名被大家破解了一桩悬案的郭鹏啊 啊！原来你们不知道早安快跑是录播呀？ 对啊，然后刚才有个人出来说，除了欧洲杯，全部都是录播的 啊！当然，那我接下来就再给大家爆一个料吧，就是呢，每天早上大组的这部分也是录播，大家不知道吧？ 但有啥不知道的？难道大组突然出现在直播间当中说两段？ 还要再配上这样萨克斯的音乐、 啊、对、哦、我再给大家爆个料啊、嗯、每天我俩的直播也是录播的， 有这么真实的录播，天哪，赶快听一期少一期啊。来，今天早安音乐秀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 尊敬的各位早安音乐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佐。今天的话题有些许伤感，但是却充满了很多回忆，让今天的上班路在充满欢声笑语的同时，也把那些年你为喜欢的人做过的那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分享给你喜欢的那个他或他。当然，如果身边的那个他不是当时的那个他的话，一定要记得匿名发送，否则早安音乐秀不负任何相关责任，请大家各自安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那些年你为喜欢过的人做过的那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 哎，今天的他的这段为什么没有反转？我在期待的一会儿放一个什么教父啊植物大战僵尸的 BGM 出来， 这首萨克斯的回家还不够吗？还需要什么 BGM 暴击？今天毕竟是要聊到关于情感的话题，对很多人来讲还是比较伤心的。 对，他的刚才这个 BGM 一出呢，就是我倒没有想到商场，我想到了就是某些年代呢，大家觉得那个上课铃下课铃太刺耳了、这个一般就是学校大放学的那个音乐啊， 还有商场结束的那个声音嘛。但你如果觉得刚刚那个 BGM 不够过瘾的话呢，今天给你准备的这首歌曲 啊，这个我喜欢， 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这首歌包括歌名还有歌词当中写的一些部分，就是你为喜欢的人做过的那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 哎呦，太伤感了。 来自周深的版本。同时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分享。 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 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已。我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 中国银行北京十分行，随心之贷，个人消费贷款，手续简便，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资金。贷款金额最高30万，额度期限最长3年，贷款年利率4.35%起，无需抵押担保，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按日计息，随借随还。个人消费贷款就选中国银行随心制贷，随心贷，轻松还。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么优秀，大家关注的竟然都是大佐的 BGM， 你知道吧？ 听完之后觉得要收拾书包回家了。 对啊， 想什么？现在是在上班路上， 对，导说，导说，我听到这段，我都觉得我正在上班路上的人，我想直接下班回家，好吗？然后有很多说，哎，放学了吗？我刚起床就放学了啊！ 想什么呢？但今天在上班路上，我们可以陪大家短暂的开心一会儿，来聊一聊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情。 是， 除了像刚刚我跟 PD 聊到，比如说什么叠千纸鹤呀，给对方送早餐啊这类的比较常规的操作，哇，这个感人了。 哇，接下来这两条真的超感人啊。 两位都要匿名啊、匿名一他说我有一个 你就说一个人说的就完了还非要给人再加个标点符号。那我帮你用我小的时候的那个 ZQC， 他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有一个我至今喜欢了21年的女孩，但已经16年都没有见过了、我在知网上下载了她的论文。 哇， 由于她是学生物的，论文我完全看不懂，但是每次只要看她发表了新的作品我都会下下来、因为看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原来他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啊。 他 在写这些论文的时候，哎，是不是也有就是抓耳挠腮的，然后这也是他的一些心血能够感受得到。 是的。另外一位呢，就也要求匿名的朋友，虽然你的名字很特殊啊、我觉得特别想念一下。他说呢，由于是异地，曾经记录了满满一整夜对方的生活习惯，他容易上火，冬天提醒他少吃辛辣和羊肉，总是失眠，用陪伴纠正他打游戏的习惯，他工作不稳定，常常来不及吃早餐午餐，所以每天的磨耳朵的提醒他按时吃饭喝水，所以他觉得爱是自然发散的感情，为了对方默默付出都是值得的事情，即使知道对方并不爱我也会默默付出。而且你听这句话哈，到明显感觉到对方不需要这些关心的时候，默默的离开就是对双方最好的选择。 哎呀，说的太好了， 太知心了吧， 都不需要我上价值，这段的价值直接自己就飙上去了。 后面自己又说，爱不是嘴上说说，而是落实到每一个行动。哇、真的春风化雨的感觉啊。 你看除了用密码写日记本的PD 以外啊，小坏雷克多说啊，当时我看谍战剧比较多，然后呢就用密码写日记来记录一些故事，为了方便呢我就拿了一本成语字典做破译本、哇，他还有破译本、 对， 这个太神奇了， 破译嘛。然后呢 他发现哈，我大学的时候去外地上的，回来以后成语字典被我老妈给当废品卖了然后我的日记就变成了一本只有数字就是没有办法看懂的本子，看着特别像个账本太可爱了吧也 是。另外一位呢，这个 Amy 则说，这个08年那时候呢是写百度空间，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贴吧的吧主，然后呢高考之后他们就在一起了，考了一个不错的大学，他们是彼此的初恋，谈了2年，当时也挺轰动学校的，本来挺美好，但是后来呢在大学期间呢对方跟他提了分手。2017年他和妈妈去海南旅游的时候，带上他们的纪念物天涯海角矢志不渝的配饰，专门跑到天涯海角去留了一个念、去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情感话题，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情。 对， 刚刚那两段真的太浪漫了，说完之后到现在大家都还在回味，说哎，真的特别棒、下载论文那个真的太棒了，就好像帮我开拓了一个新的世界一样，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去知网上搜对方的信息。 那得对方有信息。我想搜一下鲸鱼的信息，哎，有吗？ 有 是吧？ 嗯，是。 然后论文的引用数量是几次？ 20多吧，应该。 还有人引用你的数量有20多次啊？ 对啊。 那我也， 我跟你讲，我是学术鱼好吗？ 学霸呀，啊，鱼子。 今年打算再发一些新的啊，毕竟那也是几年前发的旧论文了。 哎呦，这么厉害！好了，以后呢，想关注鲸鱼的更多动态，不要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也不要来到我们的后花园，直接去知网找他，好不好啊？ 大家可以去知网顺手搜一下郭鹏。这同名太多了，不好锁定你啊！ 对对对，你应该找不着我。 有发吗？ 我自己都找不着你评论吗？ 干嘛？主持人要内卷到这种程度吗？为什么两个音乐节目主持人要在这里比谁在知网上发的论文多？ 我们其实就是号召小耳朵们去关注一下我们其他点，默默的看一下点赞，就不要转发留言了啊！ 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 嗯、 但你知道有的时候为什么我的那个苦情歌单会特别的受欢迎？我会存那么多。有的时候包括你做这些事情，就是一个自己感动自己的过程。需要一些音乐来烘托这个气氛， 对， 哦，是不是？ 我刚才想到你那个，就是我刚才想到你刚才说的你自己那段情感的时候， 嗯， 我觉得应该放李荣浩的《两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 两个普，那有点太欢乐了， 太欢乐了。 这样，我推荐张杰的歌曲给你。 张杰的吗？ 张杰最近发了新专辑，《 逆战来也》是吗？ 啊，不，我跟你说，张杰有好多的这种情歌，其实很好听。 嗯， 这次他新专辑的第三首新歌叫做《然后我们成为了想成为的人》。 哦，好像听起来是这种感觉啊。 哎，这个歌名是不是就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对， 这次呢，音频和 MV 已经正式上线了。那么他的新专辑是在8月10号发布的，到现在为止已经上线了3首歌曲。 嗯， 其实就像这个歌名写到的，我们成为了更想成为的人，在道别的同时呢，也教会大家变成更好的自己， 嗯， 为每一个爱我们的人，也为了我们自己。 哇，你今天这个上价值，就连你找的歌曲的 上价值， 这个，对歌曲的歌词内容简介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 我没达成功是分手的仪式，才各有各的说辞，分手的意思，爱从微笑开始到疏离多时，说话都奢侈，生活琐事理智停止，你我感情从真实到不为人知，对反复几次收拾深写的伤势，需要过一阵子甚至一辈子才真的没事，回避彼此是一种仁慈，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却再过程丢了纯真，舍不得只会掩饰你我不合适，和你分开时正值下雨的夏至，像被淋湿的纸很难一下子晒干就没事，再见彼此该如何坚持，找那年说好的目标，用力的跑，用力去找，想象你为我执着的梦而自豪，可是我开启那年定好的坐标，就那一秒我被

道听到了吗？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世间万物皆是曼妙的伏笔，都是为了衬托他来到这里，蝴蝶突然胸襟躁动的主题，满怀可爱所向披靡。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这世界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看到我眼中的他，配得上一切的美好，听到了吗？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却找不到另一个他，这世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大，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满怀可爱所向披靡，我的他。我却找不到另一个他。 哎呦，我有点鸡皮疙瘩。大张伟还能这么深情的唱、 啊、哎，前面一直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嗯、然后没想到在最后是一句告白。 所以我刚才想，如果我当时给你开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是唱大张伟老师还是唱旁边那段配器，就是 不跟我商量就已经确定要 K 这首歌了， 就周四吧，好不好啊？ 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这首歌适合 battle， 哎，气氛很可以。哇，大老师果然是气氛组的鼻祖啊。 大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基本歌曲我们俩都差不多都轮了一遍了吧， 只要发一首我们就 K 一首啊。来，这首歌曲给大家在上班路上带来一些欢乐，但我觉得也是一个给自己鼓劲儿的过程。满怀可爱所向披靡，面对全新一天的工作、 嗯、哎，是了啊。那当然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很可爱的，要追忆一下你青春时代的过往，或者最近的过往也是可以、嗯、就是你为你喜欢的人默默付出过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 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情？ 是， 比如他也不仅仅是局限在爱情方面，比如在亲情方面、嗯、我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我在家里吃的那种就是砂糖橘，就小橘子， 嗯， 都是洗过的。就我后来才发现说，哎，为什么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砂糖橘摸起来就是水晶晶的、 嗯、 但后来在外面吃发现哦，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是因为我妈觉得你先用手剥橘子皮儿，那你不就是已经沾到外面的脏东西了，然后你再去拿橘子瓤的话它可能不干净，所以所有给我的全部都是我洗过的，她不会专门过来说你看我给你洗了啊快吃。嗯 啊，那我就会说呀。哎，但是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忽然眼角略微湿润，我忽然想起了我妈为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 嗯、再给妈吃一口。 把我喂成小胖子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小的时候大概到我八岁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妈不爱吃鱼。 哦， 然后我也我到八 父母都会做的事情， 但是同时我也一直以为鱼肉里面没有刺。 哦，对，他都会给你挑好了。 对，但是后来知道有刺以后，我就做了一件事，再也不吃鱼了。 嗯，这也不至于，不至于啊！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要吃不了就是那个什么，你还可以去买杨勇的鱼嘛，对吧？ 杨勇的鱼就没有刺吗？怎么回事？ 杨勇的鱼便宜一点，可以买两条。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情。 嗯， 太子说之前喜欢一个女孩，她总觉得跟我聊天有点无聊。 嗯， 那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办啊，我就背着他去报了一个培训班，就想学习如何跟女孩子聊天，还请老师一对一教学指导。 这还有培训班啊？ 还真的有啊。他说只是还没等我学完这个课程，他就先答应别人的。 你对，哎呀，这给我着急的，就是你一定要抓住机会，你知道吧？ 你就没早点认识 PD， 你让 PD 一对一教你 PD 可以在就那叫什么火车上撇晕一车老头。 对，我要给你的话就是一小时培训班，然后你就赶快去，你知道吧？ 哦，赶快去， 还给要上一个月的课程， 还来得及。 从女性心理学开始入手是吧？ 嗯，周周这个也特别浪漫，他说我们家那位啊特别没有方向感，刚谈恋爱那会儿，他每次回去我都会默默的跟着他，确定他地铁方向没坐反啊，坐反了我就会给他打一个电话说啊我想你啦，然后不经意的去引导他说，哎你看看你现在坐的这个方向到哪一站了，就提醒他是不是坐反车了。 对， 七年了，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慢慢培养了他的方向感，这可是我老丈人20多年都没有成功的事儿呢。 厉害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当代孟山人的这一段呢，发送在这个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已经引起了一波小热潮哈。 嗯， 他说呢，说到今天这个呢，就是让我勾起一段美好的回忆。当时毕业2年之后，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当时在当地还不错的工作，裸辞来到北京去找的去寻找那个姑娘。但是来到北京以后才知道，跟他合租的那个男生已经是他的男朋友了。 嗯， 而且合租的不仅是一套房卡， 就两个人其实是住在一起了。 是，然后呢？ 而且他也带着男朋友去火车站去接我了。 对， 就看得出来他很开心，还一直跟他男朋友说：“哈，以后你再欺负我，就有人收拾你了，我哥们儿来了，等等的。”然后他会反问我说：“哎，你为什么来北京啊？”我就回答说：“啊，因为我热爱首都。”然后把心事默默藏在了心里。 大家就记住了这一句：“因为我热爱首都北京。”大家说可以后面加个天安门。 我来看北京天安门， 对， 来看升旗。嗯，关于青春，关于爱情，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Lambert，《蓝色情人节》。 就算天空被乌云给覆盖 ，Starry， 深处暧昧气氛 made me realize， Starry， 不必开口知道你也期待，陪你过蓝色情人节 ，This is our real life。当你说为何如此的神秘，安心多米诺，他下的快感让人沉浸，假装着了魔，其实在你楼下等你，二十里的房贷通正在很强的， 爱超级不讲道理，爱上你越是靠近你，越想抱紧你的礼品，故作冷漠姿态，不到心间距离 ，Alright， 但没有你在身边，就像。很饱美的身材，你的情绪每天都在占据我的心，我手牵着我灵魂，背着我身体。Tell me， 你心事我听，别提，可能有时也快打动，所以没注意。We've been spinning round and round， time for me to break it down。Don't run， don't stay， just again in my。别让我白白期待，每个梦都是有关于你的。冻结在这一秒，我们终于不用再去等待。I'm falling for you 那么的容易， I'm sorry 不会再若即若离。蓝色的情人节我再次找到你， Oh baby Oh baby Oh oh， 所谓的戏无聊的是非，记录是每次我笑个眼泪，进化是你住进我心里。 好几遍，包括在便利店，胸膛给你安全感，就算遇上 hurricane。相片放包里面，东西你 I'll miss brow， 全部 gonna tell you， 这是历史。Girl I want you， oh that's right， 没人挡得住我这份期待。Come for me， 在这几分钟里，你无法想象蓝色的美丽。 We've been spinning round and round， time for me to break it down。Don't run。Don't stay just again in my eyes， 别让我白白期待，每个梦都是有关于你的。时间都静止了，冻结在这一秒，我们终于不用再去等待。 I'm falling for you 那么的容易， I'm sorry 不会再若即若离。蓝色的情人节我再次找到你， Oh baby Oh baby Oh oh， 所谓的戏无聊的是非，记录是每次我笑个眼泪，是你住进我心里。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的心思都写进了歌里。 Lambert 蓝色情人节，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居然还发生了一个挺乌龙的事儿，还挺可爱的啊。 嗯，怎么呢？ 刚刚因为我们节目其实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设置了很多的关键词，大家可能回复关键词就可能会触发，然后收到一些我们之前拍的小视频等等的。 哎，就简单的说吧，就是说大家呢，刚才呢可能非常认真的写了很多内容，然后呢当中写了三个字儿喜欢你。 就收到了月鸟小哥哥的视频， 让我的视频就冒出来，而且我这个视频感觉出来特别的灭霸的感觉。 嗯，如果想就是大家如果有长段的这种内容要分享，记得千万别发喜欢你。 对， 感兴趣想看看月鸟小哥哥是什么视频的话，可以发喜欢你啊。 这真的好久之前的视频了，我们俩刚开始视频 battle 的时候，哎，对不对哈， 但差点错过了一段很浪漫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朋友，他想要匿名，他说八一，不知道你会不会听到，不知不觉已经喜欢你14年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又让那些往事涌上心头了。你知道我为你做了很多的事情，同样你也不知道我为你做过更多的事情。当时呢，我通过好几个同学打听到你的联系方式，你却不知道当时我在年级会上看到你缓缓走上讲台时的怦然心动。你知道我喜欢听你弹钢琴，但你却不知道每天你在练习的时候，我会拉上一帮没有音乐细胞的兄弟们去默默地当你最忠实的听众。当时我们班打篮球比赛一路打进了决赛，你却不知道决赛那天因为你没有来，我竟然灰头丧气，低落到毫无发挥，甚至输了比赛。你也知道我被你鼓励到努力学习，但你却不知道每一页的练习册我都写上了你的名字，去鼓励我自己好好的去努力。虽然最终我还是没能考上清华，虽然最后我们还是没有那么幸运可以在一起，虽然现在我们没有了联系，但是呢，我会无时无刻的通过大家了解你的情况。这一辈子你可能都不知道我为你做过这么多的事。 哎呦，来掌声， 是不是？ 刚才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感动，同时呢，因为他写的很长嘛，我在想一会儿怎么来发挥一下，后来我还是决定把这一段交给口条更好的静瑜，同时呢，因为他也受到了我那个喜欢你的暴击，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其实由静瑜来念比较合适，但是我唯一要挑点刺儿啊，你的演绎完美无缺，就是 BGM 应该换成回家也不太合适啊。 这样 、啊，你配首歌吧，好不好？ 对，就是这是你看，就我们因为什么发现这段留言的？ 嗯， 是不是因为喜欢你？ 对， 那跟他最配的 BGM 是不是就应该是喜欢你 啊？对对对，赶快放一下我唱的，哎，不是陈洁仪唱的那个喜欢你，好不好啊？ 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从来都不知道的事。 外衣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 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 喜欢你，陈洁仪。没有想到这么多的人回复了关键词喜欢你，去看一下 PD 当年的一段旧视频。 哎呀，不是，大家听着这么美好的音乐就不要看那段视频了。当时那段视频是拍的什么来的我都忘了、啊、 忘了，就前段时间可能我们两个什么视频 battle 的时候有录过。 关键是就是现在你给我什么郭 PD 啊，郭某鹏啊、这些人设立的太好，就我都忘记我当年当月月鸟小哥哥的时代了啊。 对， 小哥哥关键词 啊， 就是没有想到这个称唤、 啊、 还可以常换常新呢、 对。 但这次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一个全新的综艺，哔哩哔哩这一次推出了一个年度的原创音乐综艺，叫做我的音乐你听吗，陆续官宣了他们的嘉宾阵容。当然我觉得也是 B 站上面的这些受众非常喜欢的啊。薛之谦、戴佩妮和许嵩三位原创音乐人确认加盟了，而凤凰传奇将作为观光团的代表、带领着朗朗阿朵这些资深音乐人来作为推荐官的身份去助阵节目。 对，这次 B 站呢是再度发力的音乐综艺，打造了原创的真人秀啊，也是让观众呢把这个期待值拉得满满的，可以说非常期待看到满屏弹幕的原创音乐秀了。哎，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我们到时候拿来放到周四吧。我们 K 歌 你 听吗？ 我的音乐你听吗？B 站的原创音乐节目，当然希望它有更多 B 站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大家提到的可以看到满屏的弹幕，当然也可以看到他们邀请的这些嘉宾是不是也有一些更加亲和到年轻人的一些全新的创作。 前方高能。 前方高能来自戴佩妮，街角的祝福，这也是你为他做过的他不知道的事。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不让你不想打扰啊，只因为怕你解释不了，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它比我还重要。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感受得到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只因 见面方式对谁都好，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再不想问也不想被通知到，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若不想问想被通知到，就把祝福留在街角。 多少个秋，多少个冬，就把这样美好的祝福留在街角。这也是我为你做过的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尾怎么又回到那天那个苦情歌单？你把这个 我跟你说 稍微浪漫一点， 这就是因为道道不让我去替班，所以我只能在早安音乐秀当中逮着机会我就走这种情歌路线。 喂道道啊，你那天说你替班那个事情安排一下。咱们这样，你一个人来主持早安音乐秀，我俩一起给你替班。晚上的那个节目， 对，我们两个特别想去上一下午夜情歌啊。那今天是关于情感的话题，你为喜欢的人做过哪些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所以其实今天早秀就像一个树洞一样，收集了大家很多的当时的一些故事。有需要匿名的朋友发到了后花园当中，也有很多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分享自己的故事，同时得到了很多小耳朵们的关怀跟鼓励的朋友。 对， 都希望大家可以在上班路上收获这些故事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份人间有真情，人间有大爱的温暖。 你今天这个上升最后打负分，你知道7:48那一次你的上升还是挺不错的，我觉得下次把大招留到最后好不好 啊？没有了，不想让大家带着这样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满满的伤心的这种感觉来开启，最后还是想调皮一下，对吧？大老师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哎， 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行，周四我们来见啊。 嗯，今天准备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 怎么还是一首苦情歌曲感觉？ 哎，对，就虽然你们可能现在没有联系了，当时做过的这些事情，可能对方完全都不知道。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他现在会在知网上去搜索最近对方的一些科研的最新的一些成果啊，这算是了解对方的一个消息。只要知道你过得好，我们彼此在生命当中曾经有过交集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可以打开北京音乐广播，你们在同一片天空下听着同一样一首歌曲啊。 接下来汽车音乐会，腾斌将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型的串联红绿灯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汽车音乐会来给你解答。我是静瑜。 哎，我是郭芒，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的精彩的节目，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喽，拜拜。 你的目标要戒掉逞强的时候，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忘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知道我快要受不了，后悔钻进心里烧，拥抱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只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给你的好还要不要，